拜过诸葛亮，奉命是宋光，我去见燕王啊。 山人宋之公 免， 再宋之公 免， 再宋之公 免， 再送你两步。 你把我送哪儿去？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多好啊。 好什么呀好、哦、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该我唱。 哎、啊、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串戏。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我怕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对对对，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好， 很简单 啊， 你就是四句。 哪四句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山人八卦袖内藏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蒋申铁坐中军帐，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等候涿州易得章， 等张飞来。 就这几句。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怎么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太远了。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这也差不多。 嗯，后边就不一样。 什么词儿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可千万别唱这个词。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哎，你唱这词儿我没法接了、 错不了了， 是吧？ 唱什么调啊？ 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rap 调，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什么调？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就这京剧里加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不对称嘛！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西皮怎么唱啊？ 这样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哦， 主公上马去 打架 哦，他浪起来的他 我打，你打就打吧，怎么就知识糊涂了？我这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真是，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好， 我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开始，苍浪的来自苍浪的来自苍浪的来自苍， 主公上马心不爽 的苍。 山人八卦袖内藏 的藏， 蒋申且坐中军帐。 老唱了唱了唱，哎呦这费劲哦！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苍， 等候涿州易得章。 苍天苍，这诸葛亮还会飞吻呢？你 那这弩嘴是怎么回事啊？ 你该报名了， 报名啊！ 哎， 学徒大山， 诸葛亮，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觉得 怎么报名？ 哎呀！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嘛， 行行行， 这人真是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走啊！ 怎么回事？东西掉了？ 搞什么呢？你这 什么东西掉了？ 什么也没掉。 那个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脾气就这么大。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我演的这对呀、我演诸葛亮啊。 对呀、 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对， 再来。 哎，记住了啊，别害怕啊。 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来报名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走啊， 不害怕。 那我就甭唱了，